迈过了几道弯， 迈过了几道弯， 几十里的水， 几十里的水， 到湘江， 到湘江 边， 江边 声响， 叹 出了歌声， 出了歌， 领了我们的解放， 领了我们的解放， 一呀一呼。 你那喝嘞 给根

哭了黑呀耶，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小兔在戈壁滩上飘来飘去，你可知道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灰色的小兔它的窝在哪里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我骑着马儿唱起歌，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七彩的岁月是这样艳阳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小兔在戈壁滩上飘来飘去，你可知道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灰色的小兔它的窝在哪里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我骑着马儿唱起歌， 哭了黑呀耶，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七彩的岁月是这样艳阳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耶 星星陪你这绿色的小苗，啊迎来了雪水把它浇灌，搭起那藤架让阳光照耀， 葡萄根儿扎根在沃土，常常满儿在心头缠绕，长长的满儿在心头 缠绕。

光好， 风光好， 君民一家亲， 一家亲， 万泉河水亲友亲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 thank you. 玫瑰花，塞蒂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蒂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蒂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蒂玛利亚。那天我去山上打猎，骑着马，正当你在山下歌唱，婉转如云霞，歌声使我迷了路，我从山坡不问下。 哎呀呀， 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，那天我去山上打猎骑着马，正当你在山下歌唱，婉转如云霞，歌声使我迷了路，我从山坡不问下。 哎呀呀， 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，强壮的青年哈萨克，伊万杜达尔，强壮的青年哈萨克，伊万杜达尔，强壮的青年哈萨克，伊万杜达尔，强壮的青年哈萨克，伊万杜达尔。今天晚上请你过河到我家，喂饱你的马儿，拿上你的冬布拉，等把月儿升上来，我读你的经卷。 哎呀呀， 我俩相依歌唱在树下，今天晚上请你过河到我家，喂饱你的马儿，拿上你的冬布拉，等把月儿升上来，我读你的经卷。 哎呀呀， 我俩相依歌唱在树下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。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都达尔和玛利亚，下面请继续收听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经典老歌，请听南泥湾，谁不说俺家乡好。 南泥湾 救我杨氏陕北的好江南。北的好江南， 鲜花开满山， 开满呀山， 学习那南泥湾，处处是江南，是江呀南， 有山 有山有山呀深山，五湖九绿是模范，咱们走向前，鲜花送模范，咱们走向前，鲜花送模 在以上的经典走四方当中，为您安排的是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一组经典老歌。再次感谢您的收听，编辑葛剑风麒麟，期待下次经典走四方再见吧。 绿油油的果树满山岗，望不尽的麦浪山 千年。